抻条面， 抻条面， 啊，能溜面了吗？ 哦，打伞是溜面的呢。 啊， 那么要打雷呢？ 打雷你蒙吃了？ 怎么？ 锅底漏了？ 嘿， 他倒不忌嘴，逮什么吃什么，还是连雷你都吃啊？ 不是逮什么吃什么，他有这个打雷呀， 啊？是啊，当然了，他打雷他是磨面呢， 磨， 咕噜咕噜响啊，他那是磨动痕呢，磨面呢。 哦，打雷是磨响， 哎， 那是磨面呢。 对了， 那不合乎情理。 怎么不合乎呢？ 他是夏天天打雷，冬天下雪 啊，这才对了吗？ 怎么？ 这夏天磨完了面存起来，冬天好下呀？旋磨先下呢，来得及吗？那个？ 嗯。哎，这面也不一样啊。 是啊，你咋的吃什么面不行，它这个雪下的什么地方它就叫什么面。 你要吃头路高白面， 高白面就下咱们这前门楼子上了。干嘛那前门楼子盖九丈九那么高啊？ 那 为接高白面的。 哦，前门楼子为接高白面的。 哎， 那么要吃二路面， 下在楼上了那就是二路面。 要吃黑面， 黑面，黑面下的黑塔寺了，黑芝麻胡同，宣武区有个黑窑厂，那个地方是接黑白面的。 哦，要吃这个棒子面， 棒子面 下的痞子店后院了。 怎么？ 这棍子棒子吗？那科学的就叫棒子面。 哦，棍子棒子科学棒子。 哎， 要吃挂面呢。 下树上了，树挂那就是挂面。 要吃江米面， 江啊，下江米巷了，那就是江米面。 不对，那叫焦米巷。 是，我知道，那下面的时候它叫焦米巷，后来不下面了才叫焦米巷。你不信，你跟人打听了。 我跟谁打听你这事情？那么要吃黄面呢？ 黄面，下到黄村了。为什么那地名它叫黄村，它怎么不叫绿村呢？ 就是， 那是为接黄面子。 要吃豆面呢？ 下豆店了，豆面。 要吃混面呢？ 下在地下了，十脚一撮子， 嗯， 黑不黑白白的了，混面吧。 要吃杂面呢？ 你倒什么都想吃，你倒是，你咋的吃杂面不行？ 怎么？ 你得赶机会。下完了雪就刮风，说那个前门楼子上了，刮的豆点，豆点刮黄村，黄村的刮江门巷，来回这么一通都乱搅。你说这个杂的工作叫什么？在吃杂面吧？ 哦，沾点杂面呢，这也是。啊，这是吃面， 吃面甭花钱， 那不成啊？你还得穿衣裳呢。 穿衣裳来看您穿什么了？ 那既要便宜，就穿一点好的。穿点什么胡罩、扣罩、淮扬罩、卡的比起鹅缎绸， 那年头可没有。 那年有什么？ 那年头有的就是粗布、蓝布、大白布、月背灰、这浅毛蓝， 俩苹果都合着。 像您家这六口人吧， 嗯， 这一年四季皮棉单夹，到了冬天一人有六匹袄，够不够？ 那穿不行。 六个大棉袄， 那可以够用。 六个斗篷，十身棉裤、棉袄。你要不够，您怎么说话？ 穿夹子， 穿夹子时候16个大夹袍， 嗯， 15身夹袄夹袄， 嚯， 15身衬衣， 嗯， 穿单子的时候，一人20个大褂， 那足以， 20身裤褂， 嗯， 10双鞋，20双袜子，这算了一块儿。说值钱的话，5个值钱，就这么些东西， 这么些个东西才5个值钱 啊，太便宜， 呵。你们要吃点这个青菜， 青菜您就给菜园子一掷钱，一年都甭花钱了。什么这个月份我黄瓜了、香椿、豌豆、蒜苗都给您往家了送， 全是冻子货 啊。 要喝点茶叶呢， 您给茶叶铺一掷钱管二年。 哎，要吃点肉食， 肉更便宜了， 牛肉， 就那个战牛啊，300多斤一头牛，俩只钱买一牛。 呵，哎，羊肉呢？ 大尾巴肥羊，8个只钱10个。 哎，要吃猪肉呢？ 那猪肉更便宜了 啊！ 拆锅烂的小车猪，上秤腰，60斤一个，买1只钱。 呵，